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北三环内环方向太阳宫桥到三元桥，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河桥到四元桥，东北五环内环方向来广营桥到五元桥，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6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没有卫青和霍去病的汉朝，称不上真正的汉朝；汉武帝也称不上真正的汉武帝。我们今天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一起走进长城人物，讲讲汉代的两位大将卫青和霍去病。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闪亮的将星，在他们打击匈奴之后，汉武帝因地制宜修建长城。时光走过2000多年，他们的故事就像长城一样，一直留存到今天。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老朋友，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会长。 米夏好，大家好。 还有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主任。 主持人好，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问题，历史上封狼居胥的汉朝将军他是谁？有三个选项，李广、卫青、霍去病。历史上封狼居胥的汉朝将军是谁？李广、卫青还是霍去病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要讲讲这两位大将啊。我的诉求是这个故事要讲得有温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英雄，他们好像很完美，特别能打，但是我希望在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听到的故事能把他们两个拉下来，让我们觉得他们那么可亲，同时又那么可敬。嗯，董老师一直看着我，您想说什么？ 没有，这个其实卫青啊，这个人他本身就有温度。这个人呢，你现在史记当中记载他是怎么说的，就这个人呢，就是仁慈和善谦让，就是对他评价是相当高的。 嗯， 就说你一个武将是吧，那肯定是应该说是杀人如麻呀，是吧？那手上沾了多少人的性命啊！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评价他的是什么呢？就是仁慈、和善、谦让， 就感觉是一个文人。 对呀，对呀，就是一个文人，你能做到 文官的那种感觉， 你能做到这一个份儿上，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哦、 何况一个武将啊！ 对， 所以他对他的那个评价在历史上、啊。很高的， 嗯， 所以他不是那个冷冰冰的那么一个，仅仅是那么一个战将， 或者说一脸凶相戾气的那种，没有。 而且那个心胸也是很开阔的， 嗯， 也是很大气的。 对，这是卫青啊，卫青霍去病呢，咱们肯定可以并行啊。 对呀、 啊，花开两朵。 那霍去病呢、嗯，肯定就什么也不吝了、啊 嗯， 那就没什么。你这个卫青也是爱兵如此啊，但是霍去病呢，真打起仗来肯定是那死多少人对他来说不重要。 对， 就是只要我能取胜，别的东西都不重要、 嗯、 那种。不过最典型的就这俩的这种反差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你说李广最后一次出征。李广最后一次出征都60来岁了，就是说他就是没封侯呢嘛、 嗯、 就想最后这一就这一仗啊能立有战功，因为这李广非常的这个运气不好嘛， 对， 那么 飞将军、 对，是非常能打，非常勇敢，这个可是呢就是总走背字儿。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所有的仗过程当中呢就是倒霉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后这一仗的时候呢，其实卫青也想成全他，就是让他作为这个 成人之美、 这个、主帅上，对对对、啊、可是呢汉武帝不让，汉武帝专门给这个卫青下了一道手谕、 嗯、 就说李广啊叫年迈庶几，就是不能让他，只能让他敲敲边鼓在旁边，这个 不能打主力， 对，不能让他、这个、 主攻不可以， 不能在主攻的方向上。那么在即便是这样的话，你看这场仗啊，卫青在主攻方向上打完了以后呢，匈奴单于啊，他本来是在侧营嘛，然后呢匈奴单于就往那个方向跑了。其实如果李广的部队在这儿 能接住他， 那就能接，对啊，能接住他的话，那肯定就把他逮着了嘛。 结果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就立功了吗？可是那天的风非常的大，就是对面见不着人。 嗯，然后呢？ 那就错过去了嘛。你想对面都见不着人，对对，一场大风嘛，就把这个 导航坏了啊，所以就 然后这个李广实在是受不了了， 嗯， 自杀了，就死了。 哦， 你想那死了以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也有就这个卫青就派人去问怎么回事啊，怎么应该能逮着的，怎么没逮着啊？那么这个李广就觉得是 这一辈子太倒霉了， 就是 啊，就自杀了。 这老天爷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 收官。自杀了以后，李广的儿子、 啊、 李敢，这你想这老爹就这么死了，就肯定是卫青的责任呢。 嗯、 哦，卫青回来了以后呢，就找卫青去，以后几句话不投机，一剑下去就给了卫青一剑，那卫青肯定也躲开了嘛，那胳膊上就受伤了。这个时候给李敢抓住了以后呢，卫青就给他放了。其实你敢刺杀主帅，这肯定是灭族的罪呀、啊。但是卫青就没有追究，就不但没有追究他本人、 嗯、 那更没有追究别的人、啊、家族，就也没有给汉武帝报，这个事儿就给压下了。但是呢到霍去病知道这个事儿以后，一次跟汉武帝在一起呀、啊、然后呢这个突然间看见李敢实际上是这个霍去病的手下的一个将军呢、啊，看到他了以后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敢捅我舅舅？ 对呀、啊，你敢刺杀主帅是吧、 嗯？ 跟主帅动粗， 嗯， 然后两个人说了两句话以后，这脾气不对呀、啊，说了两句话，拔出剑来，一箭给射死了， 把李敢给射死了。 对啊，把李广的儿子给射死了， 哦、 李敢。那么这是当着汉武帝的面给射死了，那你就说。 这性格截然不同、啊、 对呀、啊、对呀、啊、就完全不同。 就是卫青是非常隐忍内敛仁慈大度、啊、 是 卫青的一生可以从就是用一句话概括，从奴隶到将军。然后霍去病呢是个少年的将才啊，他24岁就去世了。他们俩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一点挺八卦的，我想说。然后这个董会长表示非常不屑，我说这怎么了，这也是他人生的一面啊。咱们一会儿说说这八卦的事儿啊，咱们先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来自另一半中国史，它的作者是高红雷先生，演播是苏阳先生。嗯，评书里会有开脸儿，这个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介绍了卫青和霍去病。我们来听一段啊。 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汉朝经过高祖至景帝6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上任时已经缓过劲儿来。既然已经具备了为高祖白登之围和吕后书信之辱雪耻的实力，中国北部草原的地平线上不断扬起滚滚的尘云， 陈云前头的马队里簇拥出威风凛凛的悍将，卫青、霍去病。卫青虽出身骑奴，但战功不在李广之下。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三路汉军皆无功而返，唯有卫青率兵直捣匈奴圣地龙城，俘获匈奴700余人而归，一战成名。时隔两年，卫青率40000铁骑击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两部，捕获牛羊上100万头，收复了河套以南广阔而富庶的地区。因战功卓著，而他的妹妹正是皇妃卫子夫，而受封为长平侯。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空前绝后的少年英雄。18岁时就随卫青出征匈奴，并在处女战中亲率800劲骑长途奔袭匈奴后方，活捉了单于的叔父，大胜而归。汉武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10000骑兵横扫了河西匈奴，迫使浑邪王率40000人投降。当汉武帝决定为他修建一座豪宅时，他发出了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铮铮誓言。他英年早逝，因为饮用了被匈奴巫师施过毒的水感染瘟疫。汉武帝给了他陪葬茂陵的殊荣，模拟祁连山的形貌，为他修筑了巨大的墓冢，在陵墓上放置了马踏匈奴、卧虎等巨型石雕，向世世代代宣扬着这位少年英雄凛然无敌、豪气冲天的不凡风采。 刚才的录音中大致介绍了两个人的这个战绩啊，还有当然说到了霍去病英年早逝。刚才董会长其实说到了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虽然都是非常杰出的将领，成长之路也不一样啊。我看了关于他们的资料还有书，我发现他们俩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啊，但是他们在汉代都属于非婚生子，就是俩人其实都是私生子。然后卫青呢其实生活的要更加窘迫一些，卫子夫就是汉武帝的这个皇后，是卫青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啊。我们来练一练，来讲讲这个卫青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原生家庭，有什么样的童年，会影响到他后来的这个性格如此内敛。我们让王主任给介绍一下。 卫青和霍去病呢，他们能够叱咤风云啊，在舞台上这么活跃，其实都涉及到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就是有一个人物叫平阳公主。这个平阳公主呢，是汉武帝的大姐。 嗯， 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府里边呢有一位妇人叫卫媪，就是卫家的这么一位女士。卫媪呢，生了一个儿子和3个女儿，之后呢又和这个平安县的一个官吏又生了一个孩子，当然这个孩子呢应该算是非婚生子了，是吧？私生子，就是卫青。那么卫青呢，他的三姐就是卫子夫。这个卫子夫呢，当时呢是这个平阳公主府里边一个歌妓，歌唱的好。他的二姐呢卫少儿，这个卫少儿呢就是将来呢这个和这个也是平阳县的一个官吏，生了也是非婚生子，是霍去病，是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卫青呢，他的身份呢在平阳公主府里边呢是个骑奴，骑奴就是骑兵护卫。如果要是级别低一点的骑奴呢，可能也要平时养马呀、喂马呀，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就是级别很低。那么他的成长呢，实际上是从奴隶到将军了，而且呢，不只是从奴隶到将军，而且是从奴隶到将来还要到主人的 老公， 对， 是这样一个 身份。这段 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不是生了他了吗？他上面其实还有这个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然后因为妈妈养不起他，就把他送到了这个非婚生子，就他爸爸那头。他爸爸那头呢也很排挤他，没有把他当儿子养，当成家奴来养。然后那头的妻子啊、妾啊都欺负他，他没有办法。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就回到了这个平阳公主的府里头，然后重新在这儿有了接触汉武帝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所以小的时候就经常受气，但是这个人我们发现在后来他打仗的时候，不仅有了隐忍的性格，其实也有非常清醒的头脑和魄力，打了很多很多的胜仗。 他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他姐姐啊，就卫子夫被汉武帝相中了，因为他到那儿去嘛，然后看他跳舞很漂亮是吧，这个性格也很好，就给要过去了。相中了以后，其实他卫青没有因为他姐姐成了 就入宫之后， 对，入宫之后呢然后他就飞黄腾达了，不是的，其实他那个时候呢还是在平阳公主府上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陈皇后啊，那时候对卫子夫有气呀、啊，是吧？那有怀孕了，是吧？再生了儿子， 就金屋藏娇的那个陈皇后。 可是没有办法，就是拿卫子夫是没办法啊，对吧？因为汉武帝宠着他呀，说这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撒撒这个气呢？ 对， 就是跟他母亲一合计啊，一商量啊，就拿卫青出气，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就给他要斩了。要把他斩了的时候呢，就公孙敖知道了以后，就后来第一次打仗出去，公孙敖不也带一个公孙贺带一支队，然后卫青带一支队吗？公孙敖去劫法场给他救下来的。救下来了以后呢，就是 就险些丢了性命。 对，那马上就要杀了，然后给抢回来的。抢回来以后劫法场，这是也是死罪呀。但是汉武帝知道这救下来的是卫青，然后呢就不追究这个了嘛。然后那卫青怎么办呢？卫青再出去还人家还得给逮着啊。那就是留在汉武帝身边做卫士了，做侍卫了。他是这样留在汉武帝身边的。 对，汉武帝发现这是个将才。 对，是个将才。所以第一次公元前129年第一次出兵打仗的时候，人家这个李广、公孙敖、公孙贺，然后呢四路嘛，他也其中是一路。 就是他别人其实就战功赫赫的是吧， 他这一路啊出去以后，这个卫青是福将，确实是福将。打仗的时候没说不行了的时候，眼看就要不行了的时候，突然一场大风，李广那也是一场大风，找不着人 了。他把李广那点运气都给占了、 他这一场大风呢，人家找不着他了、跑到河边，河过不去呀、这时候追兵马上要到了，怎么办呢？晚上就、河冻上了就跑过去，就是这确实是个福将。他这次出征啊，你像这个公孙贺整个绕了一大圈以后，就一个熊都没找着，就绕一圈就跟游行似的回来了，就是、那个李广的运气就差了，这个公孙敖的运气也差了。公孙敖是遇上了匈奴的一支主力，他一万多人呢，人家十几万人还要多，一下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的，这个死伤多一半。李广呢就更倒霉了，遇到的是单于带着的主力，然后呢这一仗打了，最后李广飞将军不就这次飞的吗？就是这 遇到了 VIP 中 P 啊， 这次嘛。那么这个卫青啊也是出去了以后，茫茫大草原找不着打仗对象啊，这上哪儿打去呀、这个东西是吧、这怎么办呢？就想到的就是干脆呀、就是直奔龙亭啊，直奔龙城啊、就抄他老窝去吧。这肯定他都带着兵出来了是吧，如果抄他老窝去的话，那肯定那块的兵少啊。结果到那儿去，人家就 在那儿呢， 非常少的老弱病残在那儿守着呢嘛。 就是把单于他爸爸给抓住了那次。 没有不是呢，不是 啊， 不是， 那是霍去病。 对，那是霍去病。那时候霍去病打河西的时候，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场战争呢那对于匈奴来说打击就大了是吧，把老窝给抄了，这个打击就大了。其实这是一战成名，就是这么打出来的自己的威风。 其实我们上次节目说到这个汉武帝的时候，曾经展示过这个电视剧当中的细节，就是他们出兵之前啊，然后汉武帝当时说，我必须和匈奴要开战了是吧，就是他们可以去的地儿我亦可往，就是然后那几个人呢都表示雄心，但之后只有卫青当时是非常谦虚的， 就是我没有什么这个经验，我皇上指哪儿我打哪儿。他当时的这个台词就是这样的。结果四路回来，其实只有卫青是获胜的， 获胜了，而且是大胜， 大胜啊！所以福将老天垂怜啊，这一辈子到后来他还成了这个汉武帝的姐夫啊，这就是后来的这个桥段，我们一会儿再讲。那么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道互动问题：历史上封狼居胥的汉朝将军是谁 ？A. 李广 ，B. 卫青 ，C. 霍去病。我们看看大家的选项，李仁家选的是卫青。这个水虫虫选的是霍去病，韩志选的是李广，然后冰心冰心 DBX 选的是霍去病。我们让王主任给大家解释解释，应该是谁？ 这个答案选霍去病的是对了，是霍去病。霍去病呢，这个是在漠北一战中。就是卫青和霍去病呢，他们这个和匈奴打仗啊，打了不少仗，基本上呢可以分成这三个部分，一个是河西之战，一个是漠南之战，就是这个河套啊那一带的，还有一个是漠北之战。在漠北之战中呢，这个霍去病啊，率军的这个攻到了狼居胥山，大胜，胜利了之后呢，在那祭天，叫做封狼居胥。这个狼居胥山呢是古名，现在的名称呢叫做肯特山，就是在蒙古国。 所以应该是少年的将星就是霍去病啊。王昌龄的那首诗啊，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那说的是李广。我们上次说了飞将军啊，就是其实匈奴已经把他抓住了，在两个马中间勒一个怎么说网兜，然后这个李广在里头躺着炸死，就装死。其实匈奴以为他肯定是走不了了，已经快不行了，快挂了。结果他趁人不注意腾空而起，然后跳到一个马上把人给打下去，他跑了啊，所以叫飞将军。但这首诗里说，但是龙城飞将在，这个龙城指的刚才是董老师说的指导龙城的那个龙城吗？ 龙城呢，龙城实际上是指的匈奴的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但是匈奴各个时期的它的龙城啊，它的王庭呢，它是不一样的， 对， 在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像卫青呢，这个首次出战的时候，指导龙城，那个龙城呢在呼和浩特附近，它是在南边。等到后来呢，这个匈奴被打的呢跑向北方之后呢，他的龙庭呢就很多时候是在现在蒙古国境内。 对，其实我们发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啊，即使他已经有了一大片江山了，他也不愿意定都一个地儿。你看辽金他都是五个都城，东京西京，他其实愿意游牧着来啊，这春夏秋冬在不同的地儿待着，就是还是有原来的那种民族文化的基因在骨子里头啊。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跟您走进长城人物卫青和霍去病，一会儿回来。 还在等待，我不知道为何这样痴。 他是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走进长城人物。没有卫青和霍去病的汉朝，称不上真正的汉朝。那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两位汉代的将星卫青和霍去病，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再一次欢迎董会长。 大家好。 还有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主任。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题目：中国古代的妇女化妆品我们经常叫胭脂水粉，请问胭脂这个词的发音最早来源于什么呢？有下列几个选项。 A 一种动物油脂，就是胭脂这个词它来源于什么呢？ A 一种动物油脂， B 一种植物， C 一座山的名字。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刚才说到了卫青的家世啊，说到了他的童年。董老师刚才说《史记》中记载这个卫青仁慈和善谦让，然后我刚才看到一个数字啊，就是卫青一生中7次出击匈奴，共斩杀俘虏敌军50,000多人，可以说杀人如麻。但这样一个武将身上没有一丝的戾气，是仁慈的、和善的、谦让的。如果说卫青是一个暖男的话， 那这霍去病就是一直男，刚才说一言不合就把这个李广儿子当着汉武帝的面就给弄死了啊。所以说他的生命只有24岁，但是这24年中啊，他充满了激情，充满了这种勇气。我们下半时段主要说说霍去病。 其实霍去病的战功啊，就是酒泉呐、就刚才咱们不还说酒泉的这个霍去病战功之后呢，汉武帝奖赏的酒然后分给士兵喝，倒到泉里头嘛。其实这个河西之战呢、就是打下河西走廊啊，河西是指的黄河西边嘛，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河西走廊的这一条，打下这个地方对中国历史上太重要太重要了。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打下了这条路，也就没有丝绸之路的畅通， 是吧、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东西方文化在这条路上的汇聚啊，和这个地带，因为它实际上是跟关陇啊，它就是关陇外边，就是 关中陇西， 关中陇西，陇右就是陇的这个，就是四周啊，陇是六盘山嘛，就围绕着陇右六盘山周围的这个陇地，实际上大部分是在甘肃，但是也包括宁夏的全部。甘肃现在简称不就是陇吗？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一块的地方呢，它是这个中原王朝的核心地方，就是谁能得到这一块是吧？得陇望蜀，就得了这块还想着那个。但实际上呢，谁能得了这一块的天下，那谁肯定就占着天下了。可是呢，就是在陇的西边，陇的西边呢，就是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河西，陇是在河东嘛。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实际上是既是中原文化的外溢的地方，同时呢，也是西域文化，特别是呢，这个包括西亚，也包括欧洲的一些文化呢，通过这条通道呢进来的地方。实际上打下了这块地方之后，才有了我们的这种视野的出去和整个的。包括这个西域地区的这个开疆扩土，就是汉武帝时期啊，所以这场战争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霍去病在其中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他是主帅呀、他打下来的，他是率兵打下来的这个河西走廊。 那咱往回倒一倒吧，倒一倒这个24岁的这个将星，霍去病，他妈妈是谁？ 霍去病的妈妈呢是卫青的二姐。卫少儿， 所以卫青是他舅嘛，是吧？ 卫青是他舅。霍去病和卫青呢，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是私生子。都是私生子呢，却成就了不同的性格。这个主要是什么呢？这个最初发迹的时候啊，就是说，已经成人的时候呢，这个开始做事情了。那时候是卫青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一开始呢就是个骑奴嘛。他也就养成了是吧，受这个经历的影响，他的性格呢就比较内敛。而霍去病呢就不一样，霍去病呢这个还是少年的时候啊，就是他的姨母卫子夫已经是皇后了，受这个影响，他很早的时候就进宫了。进宫了之后呢，这个汉武帝就非常喜欢他。等他长大了以后，十几岁了，汉武帝呢甚至都亲自去教他兵法。霍去病呢说，哎，兵法这个东西我不感兴趣，我上马打仗是吧，敌人在哪儿我就杀过去就行了。汉武帝很耐心的教导他说，兵法呢还是有用的，然后就给他仔细的讲解。你想汉武帝是多么喜欢他， 爱他爱的不行啊。 对，后来在打仗的时候，头一次出征，卫青带着他，卫青在出征之前啊，这个汉武帝就找到卫青，嘱咐他说，是这个票遥校尉，就是霍去病啊，汉武帝封他做票遥校尉，这个你一定要看住他。这个霍去病呢他不安分，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是吧，不要放他走得太远，就是非常非常的关心他， 就很珍视他，捧在手心里都怕化了那样的啊。所以后来就霍去病去世的时候就， 但是到漠北之战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就是霍去病是主帅了，然后当时汉武帝啊让卫青给他做副帅。 其实他是不是也有一种 当然有啊， 权衡， 对对对，有这种 卫青一家独大是吧， 有这个因素啊，但这个因素实际上是不是主要的，后来的史家在分析这个东西主要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在这样的一场仗就需要他的闯劲儿了的时候，然后实际上所谓的 卫青做副将呢，也是在保障前头的冲过去之后呢，然后后续能跟上，侧翼能跟上的这样一个整体的部署，所以说才让他。但是就为什么说卫青这个人好呢？ 嗯， 就是给他外甥去做副将，依然是在那儿 兢兢业业 的啊， 没有一丝埋怨。 对呀，对呀，所以说把这场仗打得这个非常的漂亮。 嗯，那么其实历史中记载是哪一次战争的时候，其实这个卫青说你不必再往前走了，打到这儿就行了，就是封狼居胥那一次吧。就是他还是一直打到，其实打到贝加尔湖了。 对啊，就是漠北之战嘛，就是这场漠北之战。 其实他有那种少年的冲劲和锐气，卫青可能未必就打得那么远了吧。 对呀，他就你要权衡各种条件的时候呢，没说卫青打仗啊，他首先呢就是他要平衡后续的保障，要想到是吧，这个士兵的能军队的能承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霍去病打仗就不吝这个东西了，就是他打进去以后全死了都没关系的这种做法， 嗯， 就是先打他再说的这种做法， 就是我都不 care 啊。 对， 说这个霍去病适合做个先锋是吧，做将，而这个卫青呢适合做帅。 哦，那我们有一道互动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胭脂啊，胭脂水粉的这个胭脂，那么胭脂这个词最早的发音来源于哪儿呢？我们很多听众答的是，你看冰心 DBX 清风，他们俩答的都是植物，李仁家答的是动物的油脂，因为都是月字旁，似乎有关系哦。木木这个发了问号啊，然后韩志还有唐耳朵，他们答的都是一座山啊。B 这个木木答的是 B， 我们一会儿李某某也是山名儿啊，东答的是 C， 我们一会儿让两位嘉宾给揭晓一下答案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卫青了，卫青怎么后来还成了这个汉武帝的姐夫呢？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故事，这些人物啊，都和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刚才王主任说的这个汉武帝的大姐啊，就是叫什么公主来着？ 平 阳公主啊。这个人非常关键，是她穿起了魏家和霍家哈。 是这个平阳公主呢，后来呀，她的老公去世了。 嗯。 平阳公主的老公呢，姓曹。他是这个跟着汉高祖刘邦一块儿打天下的曹参的后代。那平阳公主不就寡居了吗？但是呢他还想找个是吧，还想 有再婚的愿望。 哎，对，还想再婚。但是他的再婚呢就难了，因为一般的人呢他讲究门当户对嘛，这个皇帝汉武帝的大姐谁可以是吧跟他门当户对呢？结果呢这个挑来挑去就是卫青合适了。 卫青和他有前缘啊，卫青原来在他家里当家奴，就是他家的一个奴隶啊，一跟班儿。然后当时他大姐还挺有想法，说我怎么能嫁给他呢？其实历史中啊，这个平阳公主她是嫁了一嫁，嫁了姓曹的之后又嫁了一嫁，然后又丧夫了，又成寡妇之后又再嫁给卫青的。 他的命太硬了。 对，然后和 卫青能接得住。 卫青过和他过了十年，卫青也死了，他还是寡居，但是他俩最后埋在一起了啊，就是在汉武帝茂陵旁边。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祝融写的叫《盛世的疼痛》，仔细的讲了汉朝的这段历史，而且他这个书的名字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我们知道汉朝把匈奴给打跑了是吧，打到北边就打到这个很往里了，漠北，那他总得再去一个地儿啊，这股洪水去哪儿了呢？泄到了欧洲，把古希腊给灭了。 不，那都到东汉时候的事儿。 对对对， 到东汉时候的事儿。就是卫青啊，他在历史上为什么非常了不起？一个是战功显赫，是吧？立了多少战功啊？另外一个呢，他地位显赫。你想想，这是皇后的弟弟，是吧？太子的舅舅。 皇后的弟弟。 然后呢，对，他三个儿子全都封侯了。 所以此一时彼一时啊。 然后呢，又是这个皇上的小舅子， 哎， 对吧？ 对 对， 对， 就是他在，然后呢，这个大司马，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古代司马相当于什么官职？ 那他是这个，就是在汉武帝那个时期啊，就是党政，就是军政一把手。 就相当于但以军为主啊，因为汉武帝的时候是这个军事治国的这样特别倚重军事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嘛，那他实际上是就相当于这个政军一把手了这样的一个地位，地位非常高的。 对， 可是呢没有招任何的灾，没有招任何的祸，像这样的地位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能善终的很少啊， 很少 、要不的话自己有毛病，要不的话就皇上认为你有毛病， 或者周围的人 啊，对，就是认为你有毛病， 撺掇他， 对对对，总归你是很难善终，因为你在风口浪尖上嘛， 对， 你说树大招风，你就不只是招风的树了哈，但是呢他还是能最后呢这样的 能够善终， 所以说 善终 是他的人品一定是非常好。 善终是中国五福之一、 是， 所以卫青这个人真的是福分不浅，他的情商是非常非常高的。 特别是皇帝是汉武帝呀、汉武帝这个人，他汉武帝这一朝啊，有十多个丞相，有好多丞相呢都是被汉武帝给杀掉的。甚至这个汉武帝有一个丞相呢叫做窦婴，窦婴实际上是汉武帝的舅舅，是这个前朝呢窦太后的侄子。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吧，最后还是被杀掉了。 伴君如伴虎啊、 那么卫青呢能够善始善终这个不容易。 所以这个汉武帝的大姐这平阳公主啊，就是思来想去觉得哎呀卫青可嫁。所以又和他过了十年这样的时间啊。他们两个主要负责打击匈奴。那打击匈奴之后，其实汉朝在不断的修建长城。 对啊，他只能占领了一条线上之后呢，然后呢就修长城嘛，包括河西也是啊，河西四郡分别设置的嘛，那设置了一段以后呢，然后就设了两郡，就把这两郡就长城连起来了、然后设了两郡又把它连起来 了，步步为营， 然后呢对，然后继续向西呢，那就一直到新疆了，到库尔勒那边，那就主要以烽燧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修缮嘛，就把整个这样一条军事防御线就整个连起来了，那它也是丝绸之路的保障。就是丝绸之路之所以能畅通这个长城和这条烽燧线的保障，就是从疏勒河流域，然后这个到孔雀河流域，然后呢到这个塔里木河流域的整个这样的一条线下去的后，它能保证这条路的畅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对呀， 保障作用啊， 对呀、 刚才董会长说到了一个专业名词，烽燧啊，这可能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长城有那个烽火台，烽燧是什么？ 它在汉代的时候，在西部的时候啊，它出了阳关、玉门关之后，就是马密兔再继续的向西呢，就没有修这样连续的墙体，没有修梁体，它就是这个属于这个亭障。烽燧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每一个烽燧它下头有个小城，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要住着几个人，一般呢就四五个人，四五家人啊，不是四五个、就是可以娶老婆生孩子的，那有的小一点的可能三家，这样的话呢就是下边做过考古发掘啊，那么有铺房，然后呢还有这个马圈，然后还有呢这个存放燃烽火的一些料物料、等等等等，这些 就小的生活聚落， 对，实际上呢它的一个小城有一个高大的一个烽燧嘛，就可以爬到上头去，然后举烽啊，这烽那时候的烽不是我们说的只是狼烟呐、只是这个火和烟是吧，它实际上是烽是一种更多的是挂出来的一种，又或者是用红柳编织的各种形状的圆的三角的，对，然后挂一串几个，然后表示什么样的情况，也有帜啊，就是用布料做的那个旗帜似的那种，它是挂出来的，但是也有呢这个是燃的那种炬，是有手持的，有大的有小的，有手持的，有这个也有呢下头在地下堆的鸡心，就是一人多高的那种用那种芦苇然后呢堆起来的，然后一点点成几堆的，就说它根据敌情的紧迫和来的数量的不一样呢，就它有不同的表达， 对，对方是知道这些信号的意义的， 对方不知道、 不是、咱们是、 对，我们的就是接受 看到 传递方跟接收方是清楚的，它有个约定，信号的约定，叫烽火品约、这个在这个考古发现出的汉简里头专门有，就是